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又繼續跟隨住我哋建築二嘅腳步咧，去走訪世界唔同嘅城市，去睇下咧呢啲城市嘅規劃同埋入面嘅建築嘅。咁同大家一齊去旅遊睇建築嘅咧，除咗有我馮健啦，亦都有啊曾卓然、卓然兄，同埋有咧阿仙奴嘅。 你好， 大家好啊！咁今日咧，仙奴會帶我哋去到巴西啊，南美洲嘅一個國家。咁而呢個巴西嘅首都咧， 喺邊度咧？ 喺邊度？ 大家都成日會錯嘅，我覺得。 係啦，首先我答咁樣就係、是、你。比较热内路，别别咁样又错咗啦，跟住就会人 足球小将嘅 fans 就系巴西圣保罗， 圣保罗别别又错咗啦。咁其实咧，巴西嘅首都咧就系喺 巴西利亚嘅，听个名都似系巴西利啦，系咪？巴西利亚啊嘛， 佢系为咗揾呢个地方做首都而起呢个城市，因此个名都 有关系嘅，即系巴西嘅。地方咯，佢嘅意思就係、是，咁、但係咧，其實里約热内卢咧都曾經係巴西嘅首都，佢係喺巴西利亞之前，喺1960年之前係佢首都啦。咁而頭先阿卓然兄講過嘅，譬如聖保羅咧，其實咧就反而係全個巴西最大嘅城市。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如果去巴西咧，通常搭飛機咧係會經咗聖保羅先，亦都點解好多人個印象都係聖保羅或者里約热内卢都會強過呢個巴西利亞。巴西利亞始終好似一個。好少遊客會揀去嘅地方， 係同澳洲一樣啫嘛，大家都會以為係悉尼或者墨爾本， 其實坎培拉 係啦，即係同樣嘅 case。咁其實都相似喎，因為坎培拉都係一個特登去建造出嚟嘅城市， 做首都啦， 首都係啦。咁巴西亦都係有呢個嘅因素去起呢個巴西利亞。咁、但係啊，講翻少少，即係成個巴西嘅形勢先啦。咁等大家可以即係由大至小咁去認識呢個城市。咁啊，講下個國家啦，巴西。咁巴西呢個南美洲嘅國家歷史方面，梗係交翻俾阿卓然兄或者仙奴你哋去慢慢講。 一步一步去講啦，即係喺即係巴西嗰度話南美洲或者叫拉丁美洲嘅狀況咧，如其他我哋所知嘅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咧，最早咧都係啲印第安人居住嘅地方嚟。咁但係佢哋而家留低嘅記錄咧，主要係所謂人類學嘅記錄，因為冇文字嘅記錄嘅。所以歷史嘅部分即係有文字嘅記錄咧，就係1500年嘅葡萄牙嘅航海家，就叫佩特羅啦，佢發現到巴西呢個地方。咁喺拉丁美洲發現嘅歷史咧，其實就係幾個嘅航海嘅強國啦。咁喺唔同節目咧有討論過，譬如葡萄牙、西班牙、英國啊、荷蘭啊呢啲嘅國家咧，就先後咧就喺航海上面咧有強權過嘅。咁我哋話，就算喺巴西呢個範圍入邊咧，葡萄牙同荷蘭咧都曾經係嘗試染指拉丁美洲、巴西呢個地方。咁最初咧都係以為咧係一啲島嚟嘅。咁如果我哋睇翻我哋南北美洲嘅地圖都好啦，早期所繪畫嘅南北美洲地圖咧都係好多個島嚟嘅，並不知道咧巴西其實係一個巨大嘅一個嘅土地，唔知嘅，只係一啲點去發現到哦，就係你一啲海島可以去做某啲東西咁樣。即係大家都知道喺宗教革命之後咧，因為新教出現啦，咁舊教天主教咧，亦都因為要咁要做革新咧，所以耶穌會喺羅馬咧就向住呢啲新大陸嘅地方啦、日本啦、亞洲呢啲地方咧，同埋中國啦，就去傳教。咁、所以咧喺巴西咧最早立足同埋最早主力去做傳教咧，其實就係耶穌會嘅會士，咁、就係建立聖保羅呢個嘅前哨嘅一個地方，就係佢所建立。呢個係我哋話嘅巴西嘅其中一個起點啦。咁但係咧，巴西其中一個關鍵嘅一個狀況咧，就係同葡萄牙有關，葡萄牙宗主國嘛，咁咧就係1578年到1580年呢十幾年裏邊咧，就係一場好重要嘅葡萄牙王位繼承戰爭。咁喺葡萄牙王位繼承戰爭嘅時候咧，西班牙咧就嘗試去介入葡萄牙王位繼承。咁就其實當時就係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咧就介入葡萄牙王位繼承。咁大家喺其他節目可能聽過啦，哈布斯堡家族咧專去搞人哋啲王位繼承，所有王位繼承戰爭都同佢有關係嘅。的確係，事實上咧佢係好多個皇室嘅當然嘅成員啦。咁佢介入咗之後咧，其實當時葡萄牙、西班牙咧喺半武力 半推半就之下咧，就葡萄牙同西班牙咧就合併咗。咁喺依個時候咧，理論上咧，葡萄牙同埋巴西呢個當時嘅呢個島咧，都係屬於西班牙。咁啊，曾經嘅短暫合併。咁但係喺短暫合併之後咧，荷蘭亦都介入咗咧，就奪取咗巴西嘅啲地方，就成為咗佢嘅殖民地。咁所以咧，當時好混亂。但係最後咧，隨住葡萄牙同西班牙分翻開之後咧，又可以咧就好翻啦。咁就係揾翻葡萄牙，又攞翻巴西嘅殖民地之後咧，就執到金。咁真係執到金，因為咧喺巴西發現咗有金礦，成為咗西班牙咧喺墨西哥啦一帶咧就揾到白銀啦。咁巴西咧就係仲勁，咁就揾到金。咁葡萄牙就發到豬頭啦，咁就哇點啊！我哋今次點啦？咁但係咧有一次事件咧就影響到葡萄牙同埋佢嘅帝國嘅，就係1755年嘅時候咧有一次叫里斯本大地震。咁咧當時嘅一個地震咧就喺里斯本皇城震央鎮嘅中心附近，咁震到咧成個歐洲都係感覺到震盪。當時耶穌又好，葡萄牙人又好咧，就覺得自己係宗教嘅咧最虔誠。觉得是救世界，他觉得他是带领天主教和耶稣会去拯救整个世界，谁知呢今次就被大家视为天谴，就是说其实你是有问题，所以整个葡萄牙皇室就非常大打击，他觉得哎呀死了，我们其实是有罪，他们就去了忏悔。的确在这样的时候开始，国势就一步一步这样去走下坡。当然欧洲当时很多地方都开始强大了，1789年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就夺得实质的力量，就入侵葡萄牙。这个时候就是另外一单，我们就是正话我们谈偈都成日讲笑的，就是先来都讲的，就是因为葡萄牙皇室就要走佬，因为拿破仑打到来他们强大的部队战无不克，那时候他选择条路就是走去巴西， 即系走好远， 就系巴西。 即系葡萄牙皇室为咗逃避拿破仑而远渡重洋，走咗去巴西， 即系离开成个欧洲大陆。 即系个古仔咧，就系有啲咁样嘅。即系最初嘅时候咧，其实当时皇室派咗佢嘅长子咧，本来系太子咧，就去咗巴西做佢嘅 官嘅， 即系其实就系做嗰个叫统治者啦，即系殖民地嘅执行官。但其实咧，佢嗰阵时咧，个仔已经发现咧，留喺葡萄牙啲咁嘅地方系落后，巴西先系福地。即系佢嗰阵时觉得巴西 有咁执啊嘛，大佬 真系好好生活啊！你谂下又舒服系嘛，地方又大。佢唔知嘅，即係歐洲人去到先知，哇！原來巴西咁大嘅，佢嗰個地方咁巨型，一個州大過法國全境。你可以諗下，咁點解要翻去山卡拉地方成日俾人打咧？所以個王子根本就唔願意翻去葡萄牙。咁加上拿破崙打到嚟，一家個個嚟嘅。結果咧，巴西咧就成為咗葡萄牙當時實質嘅管轄嘅全境。咁其實葡萄牙咧已經被拿破崙所佔領。咁自此咧，到葡萄牙復國之後咧，當時當地嘅人又好啦，佢哋皇室嘅其實啲成員同埋王子都咧都唔願意。翻去葡萄牙做皇室，同埋做咩咧？仲要將巴西獨立出去，離開葡萄牙。咁所以依次咧就喺佢關鍵事件，巴西咧就獲得獨立。 咁啊，里約熱內盧就成為咗葡萄牙呢個王朝嘅首都啦。 係喺依啲時候咧，其實喺現代嘅時候咧，有啲嘅事件係發生。我哋話咧一直咁樣延伸落去嘅時候咧，其實當時嘅巴西有兩大嘅貿易重點嘅。一個咧就係所謂嘅牛奶貿易，一個咧就係所謂嘅咖啡貿易。咁其實牛奶係綽號嚟嘅啫，牛奶咧其實係畜牧業。咁咧其實咧就係當地咧就叫米納斯州係其中一個地方，其實就係里約熱內盧北邊嘅一個州份，其實係今日巴西第二大嘅州份，人口數計。其實大過法國全境，咁其實以畜牧業為主嘅一個咁嘅地方。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聖保羅州。其實我哋上一集講也門嘅時候咧，其實摩卡咖啡咧，其實摩卡呢個地方都係也門城市咧，就係轉運咖啡站。嗰啲咖啡嘅另外一個重要嘅轉運嘅過程嘅地方咧，就係經聖保羅嘅。咁聖保羅州其實就係咖啡種植嘅地方。咁呢兩個咧，其實當時巴西嘅兩大經濟命脈背後咧，佢哋嘅州裏面咧都有各自嘅殖民者，其實係壟斷經濟同埋好大政治權力。咁我哋話咧，聖保羅州同埋咧里約熱內盧對上嘅米納斯州咧，其實就係巴西兩大力量嘅關鍵人物。咁而咧一直去到現代嘅時候，即係1930年之前咧，一直咧都係聖保羅州嘅呢班咖啡人咧，即係咖啡寡頭咧係壟斷同埋把持住嘅政治。咁到1830年咧。就有所謂嘅政變，咁就出現一咁嘅情況。咁政變嘅時候就換咗一個米納斯州出身嘅人咧就去做，咁一直咧就霸佔住成個政治啦。一直咁延伸落去咧，就有一位咧就叫阿加斯總統，咁就一直咧喺50年代就威威嘅。咁咧但係最尾咧就因為戰亂啦、種種嘅情況之下咧就自殺。自殺之後咧，繼幾位總統嘅亂局之後咧，就有去到我哋講巴西利亞呢位總統。出現啦！呢、這個總統出到嚟之後咧，就發覺你兩邊咧，咖啡寡頭又好，牛奶寡頭又好，太大力量啦！我如果要做一個新嘅巴西嘅話咧，一定要遠離呢兩班人。如果唔係咧，只會同之前一樣政變啦、自殺啦、革命啦、暴動啦，幾個嘅力量咧互相傾轧。所以咧，佢一做咗總統之後咧，就決定要成立一個新嘅首都。呢、這個咧就係巴西嚟嘅。 建築二主持。 先老曾卓然、冯杰。 巴西咧，其實咧喺成個南美洲咧好特別嘅，因為佢唯一一個咧葡萄牙嘅舊殖民地啦， yeah. 所以佢唯一一個咧係講葡萄牙語系嘅地方嚟嘅。咁佢嘅人種咧都唔同嘅，因為當年咧巴西喺新大陸嚟講咧都好需要好多外勞啦。咁、yeah. 所以喺西非咧其實引入好多黑奴。咁、你喺咧好多沿岸城市咧，你都會見到好多黑人嘅後裔，亦都比其他嘅南美洲國家係多。其實巴西咧去到差唔多19世紀尾咧，佢就獨立啦。咁當時獨立佢嘅憲法寫咗一樣嘢咧，就係想將咧巴西嘅資源咧去平均分配嘅。頭先阿卓然都有講啦，巴西其實佢之前嘅畜牧業又好啦，或者咖啡業都好啦，其實咧係著重咗咧喺沿海嘅城市，包括好似聖保羅啦，或者利日熱內盧啦，同埋第一個首都咧係叫薩爾瓦多嘅，全部都係沿海城市。咁所以當年咧沿海城市咧嘅發展係非常之好。咁但係巴西好大噶嘛。佢係全世界第六大嘅國家，成個南美洲佢都係最大。咁變咗咧，喺佢內陸嘅地方咧係非常之貧窮，但係資源又好豐富。講起巴西咧，即係個地理環境咧，其實咧好大部分，尤其是喺北邊同埋佢嘅東邊咧，都係屬於亞馬遜地區。亞馬遜流域係全個世界最大嘅熱帶雨林啦。其實有三分之二嘅地方咧，係基本上就喺巴西裏面。咁有熱帶雨林咧，雖然咧就好需要保護啦，但係亦都表示咧佢裡面資源係非常之豐富。咁啲巴西人一直就諗啊，我點可以將呢個資源分配可以非常之平均咧？咁所以嗰陣時憲法咧就寫咗其中一樣嘢，就係話我哋要將個首都咧搬去一個地方咧，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好公平咁樣去到我哋嘅資源。咁呢個咧反而就係憲法上面已經賦予咗一樣巴西人對未來嘅期望。咁但係好似啊， 都幾好啊，即係佢嘅諗法。 係 啊， 大家公平啲啊咁。 但係點樣做咧？點實行咧？ 咁所以好似阿蔡元興咁講咯，其實巴西咧喺佢哋獨立之後咧，其實都好多亂局嘅，包括有好多工人政治上場啦。咁、所以咧根本就冇人去理咧，佢哋憲法上面寫話：喂，我哋係咪要搬首都啊？冇人去理嘅。因為最初咧，你係要搞掂嗰個亂局先啦，跟住你要民生啦，又俾人食飯啦，咁但係不斷換下換下之後咧，冇人去理啦。咁當時咧有個總統叫 J.K.， 咁呢個總統上台咧就係喺50年代上台嘅。咁後世嘅評價咧，佢當然好多嘅功績啦，最重要咧就係搬首都嘅。咁但係後期都有人講咧，其實呢個總統係咪真係咁好咧？並唔係。佢只不過咧係因為當年咧巴西經濟太差， 係啊，真係太差。 其中一個好緊要嘅方法，令到啲民怨冇咁低咧，就係起首都。因為咧，你起一啲公共嘅建築啦，起首都咁大工程咧，一定會製造好多就業機會啊嘛。佢就用呢個搬首都嘅一個掩眼法咧，令到人哋會覺得佢有做嘢啦。同埋咧，佢一定會喺歷史上留名咯。因為講起咧巴西利亞咧，你一定會記起 J.K. 呢一個總統。 因為 J.K. 前嗰幾任咧，其中有一位總統做咗兩日，即係兩日就俾人彈下落台。咁你諗下， 即係個亂局係幾亂？ 幾亂咯？因為佢之前嗰位阿加斯已經係三位之前嘅，即係中間其實獨立佢自殺啦，俾人哋圍攻啦，兩任總統短期啦，到佢接。我哋話咧，通常啲經濟出問題嘅時候就增加內需啊，係嘛？咁啊，沿海部分富起來之後咧，就要推佢去內陸啦。咁呢個我哋即係中國都成日都講啊，有呢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可能佢嘅做法咧，都係啊，都係用呢啲方法搬一搬，起個首都咁啊，促進。经济啊， 不过咧佢唔系话起啊起，因为我见翻咧佢起呢个首都真系好快地就可以起得到。喂，讲紧1960年就完工，但系下令兴建巴西利亚系1956年，即系讲紧三年多啲，可能就已经起好成个首都咯。 系啊，实质上佢应该系53年开始咧，佢就话同大家讲话要起首都， 开始筹备 啦。系啦，咁但系即系起咧就真系56、57年先起啦。咁所以咧，佢都系用咗几年去筹备。个筹备包括系设计啦，咁仲有咧，其实你要国会都要过嗰一扎嘅 procedure， 你先可以做噶嘛。咁所以咧。是真的好快的。咁但係60年嘅時候起到嘅巴西利亞其實並唔係一個完整巴西利亞，佢係因為真係要咧有一個叫做搬首都嘅儀式嘅，所以佢為咗咧嗰樣嘢嚟趕工起咗某啲嘅建築物啫，即係有啲似咧當年我哋1997年咧回歸嘅時候咧，你一定要做咗灣仔嘅會議中心，就係俾佢有個儀式一樣咯。咁所以當年咧佢係好走馬上任咧去做咗一啲嘅工程。 哦，起咗個框先啦，裏邊冇嘢咪冇嘢咯。 咁所以巴西利亞其實個選址咧都同佢嘅憲法有關嘅，頭先講。讲过啦， 基本上呢当时沿海太有钱了嘛，因为好多贸易关系啦。咁所以呢佢哋啲人都觉得呢，喂，资源呢全部摆晒喺沿海。咁我点样可以令到多啲人会去内陆呢，搬首都呢就是、一个好紧要嘅方法啦。咁佢亦都揀呢首都呢，巴西，你睇地图呢喺位于呢真係巴西呢比较内陆中间嘅地方，亦都好似係去每个城市呢都系一个 midpoint 咁样嘅。咁亦都系体现咗佢哋宪法所讲嘅嘢，将嗰个资源平均分配。咁其实巴西利位于嘅地方呢，当时呢系一个热带草原嚟嘅。嗰区呢其实系好多野兽好多动物呢喺嗰度生活，亦都系一啲比较少数嘅动物嘅栖息地嚟嘅。所以呢啲人觉得吓，点解你要搬排一啲森林嗰度㗎，我哋咁多地方。 即系越翻山越岭先至去到你嘅首都咁。 系啊，同埋咧好多基建都需要去配合噶嘛， 啊、 因为 交通网络， 你起得个首都，我就有路驳落去噶啦、啊。每个城市都系驳条落去，咪好贵。 即系一直以嚟，对于国家或者对历史嘅讨论里面，都话啲首都咧通常都系既成事实嘅，即系话佢本身系嗰个民族或者嗰个地方最重要嘅一个城市，佢自然就系首都所在。咁呢个系好多时都系嗰个民族冇乜讨论空间，都系嗰度噶啦。你点会再有第二度拣啫？最安全最多， 长安洛阳一定系 系啦。咁啊，因为佢残破咪搬咯。如果唔系都唔搬。咁但系咧，我哋正话听成个谂法就唔同。我哋有嘅宪法就搬个首都，公平就搬去中间。啊，山卡拉嘅唔紧要，最紧要公平有个宪法。好似同我哋脑里边谂嘅嗰种 capital 咧系有啲唔同，即系佢嘅起点有啲唔同。我唔系话佢错啊， 因为始终咧都系一啲比较历史冇咁悠久嘅国家啦。新世界嘅历史始终都系500年多啲啦。咁变咗咧，佢哋其实大部分咧喺拉丁美洲独立咧，佢都系19世纪开始。咁所以咧，譬如好似巴西咁，好似得百几年历史。咁当年咧，佢独立嘅时候咧，其实成个国家咧，好多地方都系未发展噶嘛。咁、变咗真系有呢个条件咧，同埋有呢个机会咧，可以讲去点去将个首都移啦， 做啲规划啊，可以啊。 系咯，咁当然啦，其实本身巴西咪冇一啲历史悠久嘅城市咧，唔系嘅。譬如萨尔瓦多同埋 Rio， 里约热内卢，当年咧其实已经系发展咗非常出色嘅一个港口城市啦，亦都贸易系非常之犀利嘅。咁所以咧，佢哋要调动呢个首都咧，好多人都觉得喂唔得，好烦、啊。直至今时今日咧，其实咧而家利日热内卢佢嘅位置咧，喺巴西嘅经济啦，同埋佢嘅政治上咧，仍然都系有一定地位嘅。虽然咧个首都咧就搬咗去巴西利亚，其实咧好多国家都会设一个使馆喺利日热内卢啦，同埋咧好多大公司，譬如佢哋嘅总部都会喺利日热内卢，因为就系佢真系比较方便啲。咁、但系推行呢个首都嘅做法咧。就是政府一定有啲嘢一定要做，例如咧，佢就會將所有政府總部、政府部門咧，都一定要逼佢哋咧搬咗去首都。這個咧就係點解巴西利亞可以起得成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咯，就係佢真係一個 function 嘅行政嘅首都。 嗯，係啊，先講到重點，即係佢係一個行政功能嘅首都。因為我哋以前一直理解首都咧，都係一種多種功能嘅混合，佢好多時都係嗰個國家最強嘅經濟嘅地方，佢好可能係嗰個國家係金融中心，即係 stock market 種種唔同嘅嘢喺裏邊。佢同一時間亦都係交通嘅。因为佢系即系主要嘅种种唔同嘅航运、空运啦、铁路嘅核心嘅地方，咁呢啲功能咧唔系咁容易被取代嘅，即系你唔系话你换就可以换。但系咧，如果净系独立咗行政功能出嚟咧，咁就另外一件事啦。即系我哋话好多呢一类型，譬如坎培拉呢种首都，都系一种行政功能做中心嘅一种嘅城市。咁嘅话咧，系可能性系高好多。 咁啱啱 Sino 所讲呢个巴西利亚，佢由零开始喺呢个草原上面去建立出嚟。要接驳去各个大城市都要起一条路咁样，佢哋做嘅时候都要几大嘅魄力同埋大家嘅支持先至做得到。 系咁，当然啦，我觉得当年譬如个文字唔系真系话咁多人知道呢件事嘅。总之咧，政府话要推行咧，佢哋都好多人都冇得反对。你话起首都系咪一个唔好嘅嘢或者好嘅嘢咧？咁其实冇绝对嘅，两面都有嘅、我可以讲咧，即系当年有啲人会觉得劳民伤财啦，好多大霸障工程啦，呢个之后可以讲咧。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其实对于当时个经济咧真系有一定嘅帮助，起码咧你会叫咗好多人为咗去发展，即系譬如，我喺 Rio 揾咗咁耐冇嘢做啦，不如我就去巴西利亚揾个机会啦，试下揾嘢做啦。咁、所以咧，好多啲廉价劳工咧都想搏一个机会咧，就去巴西利亚嗰个发展咯。 同埋即系我同意正话讲嘅，即系佢建筑呢样嘢，我哋咁多集都讲好多，建筑咧其实就系而家依刻当下嘅投资。其实佢影响咧系可能好长远嘅、即系未必系10年20年你会见得到，尤其系咁巨型 嘅規劃。咁我哋講好多嘅啲城市嘅即係佢做嘅規劃，譬如之前好多集之前卡文講，譬如巴黎啲重建啊、羅馬重新規劃都係，佢唔係即時有效果嘅啦。佢可能一開始係農民商賽啦，搞一大堆啦，拆屋啦、搬嘢。咁但係建築佢有實物㗎嘛，你有樓咁啊，必然係要拆啦、要搬啦、起路嘅時候你梗係要做好多嘢。咁但係嗰啲嘢唔代表就係、一定係啊負面，咁可能係將來某一刻會做。所以評價一個巴西利咁嘅城市，可能都要睇啊幾十年，即係話到今時今日佢究竟係點嘅咧？ 其实而家都过咗成58年啦，所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评论嘅。咁但系咧，点解巴西利亚呢一个城市咧喺读建筑或者城市设计嗰方面嚟讲咧，系咁多人讨论咧？佢因为咧，佢真系某程度上咧，佢有一种好先驱嘅设计理念啦。咁同埋咧，佢有一个好特别嘅位置，就系喺1987年啊，就成为联合国嘅文化遗产。咁佢呢个城市咧，亦都系20世纪起嘅城市咧，唯一一个有呢个名衔。你谂下，好多嘅文化遗产咧，我讲真啲旧城咧都好古旧噶嘛，但系呢一个咧只有得50几年，所以咧系一个好新嘅城市，可以攞到呢一个咁特别嘅位置。 咁巴西利亚个城市入面啊，究竟系点样样嘅咧？又或者佢究竟凭乜嘢去成为呢个世遗嘅城市咧？更加多关于呢个成个城市点样建造出嚟嘅故事，我哋喺下一节嘅建筑语咧再同大家慢慢讲啊，大家就千祈唔好行开啦。 巍峨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今集的建筑二会同大家讲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我哋讲到咧，1960年就是呢个巴西利亚佢建造完成成功迁都的一个年份啦。咁但系咧喺成个筹备嘅过程，佢点样起呢个首都呢？佢一开始咧都系一个嘅比赛，然后咧就即系叫做拣咗一个最适合呢个城市设计嘅建议书啦。可能咁跟住咧就开始慢慢咁起个首都。成个嘅城市设计咧有几个好重要嘅人物咧，我相信大家都一定要认识。而呢个系对依家大家见到巴西利亚个面貌或者入面每一栋嘅建筑物都系影响十分之巨大 嘅。系啊，其实咧我觉得巴西利亚其中一个几好嘅嘢咧，就系佢前期真系有一个城市规划嘅比赛。咁当年咧都吸引咗好多包括巴西啦或者其他国家嘅建筑师啦，或者城市设计师咧，都会参加。其实咧，我觉得一个新嘅城市设计咧，如果有好多唔同嘅意念可以俾大家去比较咧，其实对呢个城市咧，佢嘅设计咧系会更加有益嘅。咁当年佢哋最后咧都系拣咗巴西嘅规划师啦，叫 Lucio Costa。哥斯达呢一个规划师咧，喺佢嘅城市规划咧，做咗一个好大胆嘅设计。咁佢咧就系将成个巴西利亚咧，佢变咗做一只飞机，即系名副其实嘅飞机 plan。 大家如果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啊 ，rthk.hk 喺第五台节目《建筑二》入面，大家就可以揾到今集我哋上载嘅啲照片啦。咁又或者咧，大家只要喺网上面，其实你 Google 揾啊巴西利亚，其实好容易咧喺图片嗰度都可以揾到巴西利亚嘅一个鸟瞰嘅图啊，又或者有好多直情系 highlight 咗俾你睇啊，巴西利亚点样系成为一个啱啱先奴口中讲嘅飞机 plan 啊？咁啊，成个城市嘅形状或者即系。即系几似一个，或者可以话系一只雀仔啦，或者系一只飞机啦。 喂，你啱喎。其实咧，个设计师咧当初咧佢雀仔嚟嘅，佢话嗰只唔系一只飞机。咁、但系咧啲人睇亲咧都觉得似飞机，因为咧佢冇雀仔咧，即系个形态咁硬啊。即系雀仔比较系自然啲，但系咧佢而家咧整出嚟咧就一个好似好生硬嘅飞机，所以咧佢嗰阵时咧， 成系似一把十字弓啊。 系啊，所以当时咧佢哋工程用咧呢个名咧叫做喺葡萄牙文咧叫做Plano Plato， 即是解个飞机 plan， 佢就净系话，呢个就是一个飞机 plan 嚟去形容呢一个咁嘅设计咯。 咁点解系一个飞机 plan 咧？对于成个城市嚟讲，个重点喺边度咧？ 嗱，其实咧呢个飞机 plan 咧，佢嘅前面咧，你发觉咧系有一个好大嘅湖 這個湖是人工湖來的，當時呢那裡並沒有一個湖的。為什麼呢？因為呢那個地區呢比較熱，所以呢他規劃師當時覺得呢應該要做一個人工湖，令到當地的氣候呢有返適當的調整， 即是在這個飛機的機頭位置， 機頭位置 即是在整個版圖的東面。 這樣真是人定勝天，即是沒有個湖就加個湖下去， 是啊，是所以令他的 microclimate 相當大， 是啊是啊，所以令到 microclimate 是有少少改變的，即是令他沒有那麼熱。他這個飛機的設計呢其實跟以往我們講在現代建築的一些城市設計很不同，因為當年其實很興的一種就是格仔排法，最 efficient 最有效最易穩，還有那時在五六十年代很多現代建築師他們提出的城市設計都是以車為本，他們覺得人類將來是不會走路的，他只會搭車所以所有城市都是用車的角度去看。巴西利亞亦都是深受這種影響，咁哥斯達咧就將呢樣嘢放咗落啦。咁但係佢就唔用呢個格仔嘅規劃，佢用嗰個飛機嘅規劃咧，其中嘅人咧佢係想打破以前所有嘅人嘅設計，想用新嘅方法啦。咁你會見到咧成個機身由頭至尾咧，其實咧佢係叫做一個咧 monumental asset 啊。咁佢係一個好緊要嘅主軸線嚟嘅。呢條主軸線咧，如果佢由呢個基美開始啦，基美即係比較接近西邊嗰邊啦，其實咧就有巴士總站，即係所有人咧由其他城市嚟咧就會有呢個基美。跟住如果你搭車入城咧，一路行咧，你會經過啲咩咧？有幾間比較細嘅苗絲人啦，或者一啲 gallery 啦。跟住咧去到接近中心嘅地方咧，你會見到一個電視塔。過咗中心嘅地方之後咧，你就會見到有佢哋規劃咗呢一個叫文化嘅區域。咁嗰陣時咧都未有任何建築物嘅，而家咧就去歷史博物館啦，同埋有個劇院。再前啲咧，即係過咗中間機，再過埋呢個文化區咧，再接近機頭嘅地方咧，我諗有十幾座咧係一樣嘅建築物，大約咧係八層樓高。呢啲咧就係政府佢當年嘅辦公室嚟。過曬辦公室之後咧，佢最前咧就係叫做一個機頭嘅位置，亦都係佢哋核心。咁呢個機頭咧就係所有最重要的建築物都喺曬度啦。咁啊，等下再講下機頭啲咩啦。咁啊，講下機翼，機翼兩邊咧，其實咧就係佢哋嘅住宅區嚟嘅，亦都係當年咧係主要係俾佢哋嗰啲公務員住嘅地方。咁而機翼同埋機身咧，佢中間交叉嘅唯一嘅地方咧，就係成個城市嘅交通樞紐啦，就係、是、個市內嘅巴士站啦，亦都有地鐵站嘅而家。咁就喺呢度可以揾到。同埋咧，佢上面咧就係佢哋主要嘅商業區、酒店區同埋佢哋購物嘅地方咯。 咁睇得出成個城市真係一個我哋話好 well plan 嘅， 仲好似有啲即係教科書式嘅思考喺裏邊。因為我哋話咧，即係一般即係基礎以前嘅 old school 嘅規劃嘅諗法咧，就係、是、咧交通嘅流動就係、是、一個城市規劃嘅核心部分。最緊要咧就係睇下你咩交通工具。哦，你用車同火車為主嘅，咁我只要解決依啲問題咧，地價通勤可以解決咧，地價高嘅中山咧就係商業區啦。咁啊側邊咧擺其他嘢咧就喺出邊，咁就用咁嘅方法咧嚟去分佈種種唔同嘅東西。咁其實好明顯佢有依啲咁嘅思考喺裏邊。咁但係依啲思考咧就未必係由下而上嘅，而更加多咧係由上而下啲規劃。我會成日要諗嘅啫，我住喺南翼。我住喺南翼，我翻工嘅時候，我會諗啊，其實我會唔會即係其實可以住近啲啊，好啲咧？或者我會唔會諗啊，其實咁樣搭車都好唔方便喎。即係可能我做個體嘅時候咧，我就未必係咁諗嘢。又或者話，誒、哎，如果我依度咧塞車塞到死嘅，咦，原來我喺出邊，係啦，即係塞到。如果個檔口塞到死嘅，咁可能我就話，不如我搬遠啲，去有條新路嘅，可能去第二度住啦。咁所以可能咧，即係如果由我自己個人出發，咁樣嘅城市咧，未必啱住。 誒，其實講咗個重點喎，卓然。因为咧， 啱住啊嘛， 其实从自己出发嘅啫，即系你其实交通真系好难搭， 系啱噶啦。巴西利亚咧，如果喺巴西嚟讲咧，呢、這个城市嘅地方咧，系只喺呢个飞机嘅范围，过咗飞机范围咧，系唔会再巴西利亚嘅。咁、哦、当然啦，随、住城市发展，其实系会膨胀噶嘛，会扩展噶嘛。佢咧只可以喺南边嗰边扩展，因为北边咧，其实佢哋一个好大嘅保护区嚟嘅。咁而家咧喺佢嘅南边咧，其实有好多叫做卫星城市。咁、呢卫星城市咧就住咗一啲比较穷嘅人，咁系爱嚟支援呢一个首都城市。咁喺首都嚟讲咧，佢觉得嗰度唔属于巴西利亚，因为佢嗰度太垃圾啦、其实都有城市咧叫做发展嘅一啲问题出现，贫穷啦，或者一啲唔好嘅嘢啦。咁咧巴西利亚咧，其实咧系一个咧叫做 我覺得係潔癖城市嚟嘅。佢咧好刻意咧，係將啲唔好嘢咧全部攞走。 咁醒嘅，即係劃走咗佢問題就唔存在。嗰啲低端嘅係嘛？ 係啦，其實基本上就將低端人口就趕出呢個首都咯。 咁唔存在。 以前咧，其實最早咧，哥斯達嘅城市規劃咧，其實佢分呢個住宅區咧，都有分有錢一啲比較中等或者窮人住的地方。但最後咧，結果都係有錢、好有錢同埋勁有錢嘅人住的地方。 肯定啦。 係啊，一啲窮人咧，全部係攞走。咁咧變咗頭先講啦，而家主要都係啲公務員。住咯， 咁誒，如果啲窮人即係起碼個城市都需要一定嘅勞動力噶嘛，一啲 煮飯啊，係 啦， 就掃係 啦， 做 街啊等等都要做，咁嗰啲人就去曬你話衞 星城市 嗰度嗰啲， 係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城市咧某程度上咧。其實咧係而家係開始好多舊病出現咗，我覺得。第二樣嘢就係陳都有講頭先就係交通嘅問題，因為咧呢、這個飛機型咧，其實咧某程度上咧。系好冇效率， 其實十字形嘅變態， 十字形啦， 十字形出事啦，中間 係啦，因為咧佢咧所有咧嘅交通轉播都係中間咧十字嗰個位咧去轉嘅，譬如我由南翼或者北翼咧，我要去東或者西咧，我都一定喺中間轉車。咁即係非常之唔方便。如果我係一個大城市咧，其實而家咧城市開始就係講緊咧，你要好注重嗰個集體運輸交通工具啦，因為咧過多嘅車咧會造成擠塞啦，同埋環境污染問題啦。咁巴西利亞咧，其實佢嗰陣時咧，我講過啦，啲人咧係覺得奉行車為先主義嘛。最初佢嘅規劃嘅概念成係諗住成個城市咧係冇交通燈嘅，就係車係咁行，就咁行。點解咧？因為佢直情係覺得人係唔會喺街度行。我係唔俾人喺街行，所以咧呢個城市係冇最初嘅時候咧， 即係唔係俾人住？ 係啊，佢最初嘅時候咧，佢唔冇任何嘅行天橋或者隧道，佢好少行人輔助用嘅地方啦。即使我譬如我2003年啦，同埋2011年都去過兩次咧，其實咧佢都開起咗啲天橋啦。但系咧，你喺街行咧都唔舒服，你係覺得冇人嘅比例嘅。好簡單咧，其實巴西利亞喺一個熱帶森林中間噶嘛，其實係好熱嘅。但系呢個城市咧，佢綠化好多，譬如中間嗰條紀念軸咧，基本上咧全部都係綠地嚟嘅，除咗啲建築物之外。 哇！曬嘅時候點行？ 但係係冇樹咯，我想講。咁變咗咧，我嗰陣時遊客，我想睇下建築物咧，我沿住紀念軸行咧，其實咧喺烈日當空之下咧係幾辛苦。 死 啦！咁同埋咧，當你想過馬路嘅時候咧，係非常之難去揾咯。 冇紅綠燈，冇行人。 嗱，而家就有紅綠燈啦，唔係冇，只不過咧好少斑馬線俾你過，所以好多時候咧被逼你要係 jaywalking 嘅。因為咧你冇可能咧係兜到好遠先過一條行人路咯。咁因為始終都係諗緊嘅就係，通常啲人應該係搭車。咁如果我係一個外來嘅人咧，譬如我住親咧都係喺南北兩翼咧，基本上咧你都要去翻中間轉巴士，其實好唔方便嘅，因為你由南翼去中間，可能我搭十分鐘或者五分鐘嘅車，我就要滿天轉喎。咁咧，你對於如果每日都係咁樣操作咧，其實你覺得係非常之唔方便，同埋咧你會加重咗中間嗰個交通轉運嗰、那個容量。 我哋話啲規劃師咧，通勤嘅諗一樣嘢就係你去交通工，你去工作地點，由你工作地點翻屋企，咁好順嘅。你南翼去辦公室，辦公室翻南翼好快，但係你會有朋友噶嘛？我由南翼，我有個朋友喺北翼，咁你係大件事咯。即係我可以探人啊嘛，我由一個住宅嘅一點去到一點，咁呢個我相信係唔少人真實生活裏面常常會做嘅事啦，就唔係淨係翻工啊嘛。咁但係咧，你正話咁講咧，就真係好大件事咯。 同埋佢冇諗過遊客呢樣嘢， 係咯， 即係佢淨係諗喺入面嘅一啲操作。 我想漫遊嘅， 冇喎。 遊客又講下啦，其實巴西利亞咧係比較少遊客去地方嚟嘅，因為咧佢係一個好行政嘅首都啦。一般嘅旅客咧係唔會特別想睇嘅。咁但係佢其中一樣嘢就係，除咗佢規劃出名咧，就係裡面有好多咧好出色嘅現代建築，就係呢個 Oscar Niemeyer 呢個建築師仔。巴西國寶級嘅建築師嘅作品都係大部分係佢起嘅，咁所以好多咧，譬如好似我啲讀建築嘅人咧，就會嚟呢度朝聖。咁我嗰次去到咧，我發覺外地遊客好少啦，但係咧反而本地嘅巴西人好多人都中意嚟呢個巴西利亞嘅，因為咧呢、這個首都嘅功能咧，除咗係一個行政首都咧，佢都係一個國家嘅形象嘅表現。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反而就想知道國家係點，譬如認識憲法啦、國家歷史啊，睇下國家嘅行政機構咧，真係特登嚟睇嘅。所以咧，我反而係比較出奇咧，佢係做到一個咁特別嘅位置咯。而好多巴西國民嚟到呢度咧，都會突然間覺得咧好自豪。 係啊， 因為睇先頭俾我哋嗰啲相片咧。 又真係幾靚， 靚得好緊要，好現代化嘅城市，啲建築物唔會好似我哋依家行出街咁棟棟都係打棟一個盒咁樣， 好唔巴西， 冇錯，好唔巴西， 似係巴西， 好唔你感覺巴西， 每一棟建築物都係， 我哋偏見真係巴西，唔 係咯，藝術品咁樣每一件擺出嚟， 但係呢個其實就係巴西嘅現代主義嚟嘅，呢個其實係好巴西嘅，因為咧呢個 Oscar Niemeyer 咧都幾代表住咧巴西建築嘅，我覺得佢都係巴西建築之父啦。咁講開佢咧，其實頭先講咗，譬如成個城市計有咩唔好處啦，巴西利亞好似哇，真係好多唔好嘅嘢喎。點解仍然有人住，同埋點解仍然得到一個咁高嘅一個位置咧？因為咧，佢係一個好創新嘅意念。當年咧，佢想做一個未來嘅城市，咁所以咧，佢試緊嗰樣嘢咧，而家未必係 work， 但佢試過啦。 足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咁我觉得其中一嘢咧，我几中意咧，就头先我讲个机头位置，我冇讲啦。机头嘅位置咧，放咗咧几座好重要嘅建筑物，而佢最尾嗰个广场咧叫三权广场。三权广场顾名思义咧，嗰阵时设计师佢摆咧就系将国家最重要的三样嘅权力摆咗喺度，就系咩咧？司法啦、立法啦同埋行政三个机关都放咗喺度。咁喺佢嘅三权广场嘅两边咧，一边咧就系呢个最高法院，对住最高法院咧就系呢一个政府嘅总统嘅办公室。咁而喺广场嘅另一边咧，就系一个大家都会成日见到嘅建筑物嘅，就系好似两支筷子插住喺个平台上面，一边就一个碗反转，一边咧另外一个有个碗咧就系向天嘅。呢一个咧就系国会大楼嚟嘅。 咁即系都几靓，即系国会大楼喺度咁鬼靓。 系啊，咁即系话你去到呢个广场咧，其实三个建筑物咧，佢哋各自咧喺唔同嘅位置咧，但系咧嗰阵时佢嘅概念咧就系三个咧互相要制衡咯。咁亦都系咧体现咗咧佢哋宪法一个好紧要嘅原则啦，就系、是、三权要分立。 我哋话嗰个即系睇到即系上嗰个三权广场里边建筑咧，即系好似我哋之前讲好多经典嘅现代建筑里边部分啊，譬如啲简约嘅一啲嘅顶啦，同埋咧，譬如左边嗰一座咧，佢话佢侧边其实冇墙，即系有几条嘅支柱，然后有个平顶去晾住，即系好似佢同个广场融为一体嘅一啲咁嘅形式。呢啲真系相当现代嘅一啲嘅建筑嘅嘅方式， 都可以介绍下嘅。嗱，其实咧喺嗰两边咧，政府办公室、总统办公室同埋呢个最高法院咧，都系一个盒子形式设计。咁而喺佢嘅后面咧，仲有两座都系盒子嘅。其实嗰度咧，嗰区咧有四个盒子设计，但系四个咧出嚟嘅效果都好唔同嘅。除咗呢两个建筑物之外咧，另外外务府啦，同埋呢一个法务院咧，呢两个建筑物咧都系用盒子设计。咁当年咧 ，Oscar Niemeyer 咧，佢好识利用咧就系、是。現代建築通常咧，我哋就好講嗰個結構啊嘅簡單啦，同埋線條啦。但系咧，佢就好中意加一啲曲線嘅。例如咧，佢喺總統辦公室咧，你會見到咧，佢會輕輕將呢個盒子咧，好似係升高咗一層，然後咧下面有個水池，跟住咧喺外面咧就有一條斜坡咧，就會駁上去咧佢重要空間嘅。通常咧就會有一啲駐兵啦喺嗰度咧就會行禮同埋會換間儀式嗰度出現。咁而一個好大嘅玻璃盒咧喺裏面嘅空間咧，其實就係佢哋一個 gallery 啦，一個 meeting room 啦，就係俾啲賓客喺度用嘅。咁呢一個總辦公室咧，其實咧所有遊客或者當地嘅市民都可以入去參觀嘅，因為咧佢都係想咧話俾大家聽咧，我哋要開放對外面。咁但係咧只可以係禮拜六日啦，因為一至五佢要上班啦。咁所以咧，亦都體現咗咧，巴西佢憲法咧係感覺上咧係一定要對住人民咯。咁而呢一個盒子咧，搖身對咧就係另一個嘅最高法院啦。最高法院咧，佢啲柱咧亦都係好幼嘅，同埋咧佢係用一個彎形嘅線條啦。因為咧 ，Oscar Niemeyer 咧好中意研究咧女人嘅腿部啊，佢嗰個線條好靚，佢就將呢啲咁樣嘅線條咧放咗去做佢嘅柱嘅設計。所以你喺嗰邊咧，你會見到咧佢一個好薄嘅盒。微微咧系升咗离地嘅，咁佢咧亦都系喺一个水面上面升起，咁但系当然唔系真系升起啦，只不过咧喺个视觉上咧，你觉得咧佢好似系轻浮住喺水中嘅一盒咯，咁而佢侧边嘅回廊咧系特别阔嘅， 咁你可以慢慢咧喺欣賞咧佢側邊一啲用女人美腿做嘅柱咯。 我見咧，除咗話呢幾個嘅政府嘅辦公室咧，入面有一個教堂咧，亦都令我印象好深刻嘅嗰、那個教堂。即系你睇落又系唔觉得佢系一个教堂。 其实当1960年嘅时候咧，巴西利亚话叫完成咗首都建设啦。头先我讲嗰几个建筑物咧，未叫完全完成嘅。咁、而呢一个教堂咧，头先冯杰提咧，就系佢巴西利亚大教堂啦。呢个大教堂当年咧，佢只系得个结构骨架起咗嘅啫。 因为咧仲未可以用嘅， 未啊，直情系玻璃墙啦都未有嘅。咁形容一下啦，其实呢一个建筑物咧，其实感觉外貌咧好似系皇冠。 嗯， 咁但系呢个皇冠咧，佢就系下面系阔，上面系窄，中间咧就好似有条腰咁样收一收。佢系用16支唔同嘅一啲弯形，好似镰刀形嘅柱啦做成堂。咁当年咧，其实咧佢哋咧起完呢一个结构就系主要起咗16支柱，起咗之后咧，其实只要冚頂同埋做埋玻璃牆就可以完工啦。咁點解起唔完呢？就因為咧，原來當年冇錢。咁、於是咧就政府就哎呀冇錢啦，我哋要 cut budget 啦。咁點咧？最初咧，其實呢一個並唔係教堂嚟嘅。設計師咧個概念咧，佢呢個係一個大家都可以用嘅 meditation， 即係一個靈修嘅空間。佢係唔涉及任何嘅宗教嘅，即係任何人有信仰咧都可以入到呢一個咁樣嘅空間裏面啦。咁、但係咧政府咧就話冇錢喎，起完呢處之後。咁於是咧周圍揾唔同嘅機構籌款啦，最尾咧就同咗教會講，咁教會就話好啦，我可以俾錢去起埋，但係咧你需要將佢變做教堂咯。結果咧就變咗，其實咧都冇問題，因為咧巴西咧始終都係天主教國家，咁最尾咧佢就變咗個教堂。咁拖拉咗咧10年咧，即係1970年咧先起完。咁呢個教堂咧，除咗頭先我講嗰啲好似鎮刀形嘅結構柱之外咧，佢仲有咧側邊咧鋪咗好多唔同嘅顏色玻璃。你入去呢個教堂咧，喺入口咧佢就有4個咧耶穌嘅門徒嘅雕像企喺外面。跟住咧你要通過一條隧道。當你咧發覺咧好黑嘅時候咧，你前面咧就有光芒。你穿過隧道之後咧，你就會突然間咧有一個豁然開朗嘅空間啊！就係你發覺自己咧就喺呢一個皇冠嘅裏面。 係啊，阿先生講得好啱，好特別嘅就係佢有一條隧道，即係我自己好少見到宗教建築咧有你入去嘅時候，你係經地下咁樣入去。 通常就門口直行開門入噶嘛， 即係好少經地底嘅。 佢真係要捐咯，捐到地底住入去。佢係正面係冇門噶嘛，真係全部出入都要靠呢條。 同埋亞洲肯定啦，亞洲嘅宗教建築一定唔會捐地底啦，因為你落咗地底就係 地獄 過咗世嘅人做噶嘛，你唔會俾即係你唔係即係唔會俾神噶嘛。所以但係所以依個真係好特別嘅一個。 因為其實佢想做到嗰只咧係一隻反差效果。通常你去教堂咧，你都係想有一個同神對話嘅關係嘛？佢想咧喺你行呢個隧道嘅時候咧，你係有少少自己思想嘅空間啦。咁當你咧突然間由一個咁窄咁暗嘅地方咧，去到一個咁豁然開朗嘅地方，你突然間好似有一個思想上嘅改變咯。咁入到去咧，你會見到咧佢啲玻璃因為唔同嘅顏色咧，其實咧佢做咗一啲雲啊，同埋一啲波浪嘅形式。咁上面咧就掛咗幾個天使咯。所以咧你令到咧你入去咧真係好想咧。突然间咧，我个宗教上，你好想同神接触嘅，可以做到嗰只咧宗教上，你向住天主有一啲嘅崇拜嘅感觉咯。 如果听众咧，真系有机会睇到啲相，我希望你真系睇到个教堂嗰张相啦，应该系先奴自己影嘅。咁咧非常之独特嘅一张咧，就系佢哋有两位，即系应该系即系两位嘅门徒咧，佢下边咧其实有一个食 Q 啦，同埋有一个好似系外卖仔咁企咗喺度遮太阳嘅。点解我要提咧？就系正话咁啊，先同咪讲咪话嗰度真系好晒，同埋冇遮阳光嘅地方嘅。所以你谂下，我要做食 Q 啦，我冇办法，我真系要依附喺教徒之下。 咁佢 真系你谂下两个，即系先头真系捕捉到。即系当地嘅情况，你冇办法，你唔企喺嗰度，你真系 系啊！其实你一去到你就好感受到，因为大家都会行人嚟。 冇树，我附近真系 冇树噶，冇树噶。咁所以呢个都系佢嘅即系城市规划嘅其中一个弊病啦。不过如果你问我咧，整体嚟讲啦，即系巴西利亚其实活咗50几年，佢当然有好多问题啦。但系如果我以一个设计角度睇咧，我觉得佢都系成功嘅，因为咧好多意象上嘅嘢咧，譬如佢点样去表现国家宪法上赋予嘅权力咧，其实佢都做到。咁另外一样咧，佢就系好将当时60年代啲现代主义建筑物咧，系保存得非常之好咯。其实奥斯卡利马尔咧，佢起嘅建筑物咧， 在近年呢先至大部分起源嘅。譬如我当年2003年去嘅时候呢，佢一个半球形好似太空馆㗎嘛，香港嘅太空馆咁嘅建筑物呢，佢係2006年先起源。所以我呢第二次去呢，我先见到佢呢嗰、那个系一个历史博物馆先起好。咁之后呢其实呢巴西利呢不断呢都系起緊一啲新嘅建筑物，亦都系跟返佢原本嘅蓝图，唔系一啲新嘅嘢嚟嘅。咁虽然呢佢系一个我觉得过分潔癖嘅城市啦，咁但係我覺得世界上有一個咁嘅城市呢都係幾得意嘅參考囉。即係佢嘅利弊大家可以由當時嘅城市規劃可以睇出，借此為鑑啦，第時咪唔好做啲咁嘅嘢囉。咁但係我覺得人類歷史上你有啲嘢試過好過呢，就係、是大家都覺得，哎，唔好試一啲新嘅嘢啦， 繼續做啲舊嘅 嘢咯， 起啲舊嘅。 我先講得啱，同埋始終都係人口先係重點。佢如果佢人口一直限制得住嘅話，佢嘅規劃未必係好差嘅規劃。咁、但係你任何嘅規劃都，你對一個超過嗰個規劃可能嘅人數嘅數量嘅人係冇可能做得到。即係你起咗幾靚嘅樓，本來俾幾十個人住，你俾幾千人落去，一定係波荷。 係啊，所以城市發展咧，好難係一朝一夕只可以停留喺某個地方啦。譬如上個禮拜介紹嘅希巴姆啦，同埋某程度上呢，我觉得佢都係将佢当年嗰个时空呢係冇改到嘅。因为希巴姆就係嗰个面积嘅限制啦。但係呢巴西利亞呢佢就係自己規劃嘅設計限制，佢令到呢所以佢唔要嘢呢佢擺咗外面，佢就唔當係自己一部分囉。咁所以呢今時今日呢你去到呢都仍然係好有一種風味嘅。我覺得如果好鍾意建築物呢嘅人應該去睇啦。同埋呢如果好想明白一個國家嘅想表現嘅價值呢，更加值得嚟巴西利亞嘅。譬如呢我當年去嘅時候呢，其中一個幾好嘅景點呢就入去國會大樓。國會大樓亦都係對外開放嘅。咁佢裡面呢，頭先我講過啦，佢有兩個碗㗎嘛，一個向天，一個就向地。咁其實呢向天嗰個呢對外開嗰個呢，佢就係呢一個下議院嚟嘅，佢係比較大嘅。因為下議院呢，佢哋嘅下議院呢係全國嘅公民呢佢哋選出一啲議員嘅。咁所以基本上呢代表返每個人。咁佢哋嘅上議院呢就係、是、國家委派嘅，咁每一個州份都會有一啲嘅代表啦，所以呢基本上呢就唔係全民去投票嘅，咁但係一啲代表性囉。咁啲人就話啊，你嗰陣時個碗向天咪即係代表你對外要對人民呢，個碗向住下面就係 律師作業囉， 唔係裡面要收納個知識囉。咁但係呢其實 Oxley Meyer 都講佢冇並冇呢一個意思嘅，只不過係之後啲人演繹囉。 咁嗰對筷子係 嗰、那個筷子呢，其實兩個呢佢喺成個建築物呢佢唔喺中間嘅，佢側咗一邊嘅。咁因為呢其實頭先講過呢嗰、那個下議院係比較大嘅，咁佢嗰兩個筷子呢係分屬於下議院同埋上議院嘅辦公室嚟嘅。 OK， 咁所以呢並唔係一個特別建築物囉。咁但係入到裡面呢你就好清楚呢佢都會解釋呢呢個國會點樣操作啦。咁我諗呢如果一個咁靚建築物呢，如果國民去到呢，除咗你會好留心聽之外呢，你仲會對自己個國家加深咗個認識囉。咁所以某程度上呢，有時一啲比較重要比較靚建築物呢真係會對人係會好有一個影響。 阿先龙真系讲到嘢，就系当我可能混喺一个混杂嘅一个城区度，但系我喺呢一个首都，我可能我见到一个对将来嘅希望，可能呢一个就系呢一个巴西利亚嘅其中一个价值所在。 系啦，我都觉得系。 嗯，同埋我谂，如果我哋净系透过相片咧，系冇咗先罗可以带俾我哋嘅咁多切身嘅感受，譬如行到入去，究竟冇瓦遮头嗰个状态系点样？究竟咁样系对于成个城市嘅规划系有啲咩嘅问题咧？即系喺嗰度生活过或者系留过先至可以有呢一种嘅感受。咁有时可能我哋设计嘅城市嘅时候有好多好理想化嘅諗法嘅。咁但係当真係落到去每个人嘅生活上面，又会唔会有啲嘅转变呢？咁非常之有趣嘅一个城市啦，巴西利亚。咁我相信呢大家如果有兴趣嘅真係可以去第一就係搵多少少资料或者图片去睇啦。更加有兴趣嘅话真係可以试下去巴西利亚嗰度睇一睇呢一个以行政为主导1960年先至建起嘅城市，亦都系呢世界文化遗产嘅城市嚟㗎。咁大家可以去睇一睇。 咁今日嘅节目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亦都预告一下下一个星期咧，咁我哋会去边一个城市咧，先到。 喂，我哋会跳去非洲、哦，一个大家都未听过嘅国家叫阿纳特尼亚嘅首都，Asmara 阿斯马拉。 我记得喺前一集嘅时候咧，先到同我哋讲过呢个城市咧系好意大利嘅，系非洲入面嘅意大利嘅城市。咁究竟个详情系点样咧？咁大家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下一个星期一晚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